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，第十八章。就是在不知不觉之间，的士已经到了豆腐屋企楼下了。豆腐屋企所在的小区亦都是一栋老楼，但是好丑都是现代建筑，比起阴阴森森的老巷子楼真的好得太多了。我们下了车，站在小区的门口，豆腐一落车都忍不住舒了一啖气说， 哎呀，都仲系自己屋企好，总算啊从嗰啲咁嘅鬼地方行翻出嚟啦！哎呀，呸呸呸！哎呀，大半夜唔好讲个鬼啊！以后啊，边个再敢同我讲个鬼字，我就顶佢祖宗十八代。 睇嚟今次呢条僆仔都系俾嗰啲神神鬼鬼嘅嘢吓住咗啦。咁啊，又系嘅，谂谂喺几个钟头之前。我哋就喺鬼门关嗰度转咗一圈，捉猫百无中止，差啲就将我哋搞掂咗，留咗入边。呢个时候企喺呢个大楼嘅下边，睇住周围明亮嘅路灯、干净嘅小区，即刻令我有一种在世为人嘅感觉啊！我谂边个都估唔到，喺深圳咁样嘅繁华大都市里边，每日人来人往嘅河道下边，竟然仲会有呢啲咁样嘅危机重重嘅地方，竟然仲会有呢啲咁样嘅稀奇古怪嘅事情。我啊忍唔住摸咗摸喺豆腐怀里边揽住嘅嘢，心谂睇嚟以后行路都要多啲注意脚底下先得啦。讲唔埋下边系一个咩猴墓王陵咁嘅嘢都有啊！深圳果然都系遍地黄金。回到屋企入边，我哋身上咧都系有啲轻伤，呢、这个时候亦都唔可能去医院啦。于是就攞出屋企里边嘅备用药，两个人啊草草咁样洗漱一番，咿牙扮哨咁处理咗一下我哋嘅伤口，跟住就累低瞓个昏天暗地啦。至于鬼房租呢件事情，本来咧我都想提醒下嗰条老嘢嘅。但是心想那三隻嘢都不是什么好货色，唉，由得他们自生自灭算了。想起那个的士佬说那个执烂嘢的傻女人都可以活下来，这三条友杀气那么重，有人都说人恶是鬼怕嘛，估计这鬼房租都不会找上他们的头上。其实我向来都是拎得起放得低的，阿爷和我死鬼老豆的那张相突然间出现，确实就令到我疑虑重重。但是事情都过了去咁耐了，人死就好像灯灭，再追查也都没什么意义。当然能够了解当中的真相当然好了，但是如果不得，我都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被那只老爷牵着鼻子走。我不像豆腐，这些年其他的事我没有学识，唯一的收获就是心肠练得比较硬。这一觉我睡到第二天的下午三点几，我和豆腐总算睡回个好觉。两个人起身之后，肚子就饿到咕咕叫，这几天的饭菜都比较粗糙，这个时候饿起上来更加难受。豆腐急到在屋企里面淋淋地转，在那里说， 我之前剩下的方便面去了哪里啊？顶！ 跟着他又从台底里面摸出一个被老鼠咬到四分五裂的杯面，说， 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牛肉味啊！你啊，影死老鼠，你祖宗十八代啊！ 我其实都饿到很难顶，不过我说，哎呀，得了得了，你就放过了老鼠呢，他们都不容易的，生命无分贵贱嘛，老鼠都有尊严的。我们这一次捞了一大笔，看来马上可能就要翻身的了。唉，不要这样，走吧，老哥请你吃餐好的。豆腐一听我请客就高兴了，收拾起些东西就去了附近一家新开的烤肉店，无烟平底锅的烧烤加上一层薄油， 将啲羊肉啊、牛肉啊、薄皮啊咁一一放上去，一阵间就熟啦。再撒啲椒盐啊、孜然、辣椒粉各种嘅调料，哇！啲香味啊散发出嚟，食到我哋满嘴流油，差啲啊连条脷都吞埋。我以前啊穷，最大嘅爱好就系食，虽然啊冇钱买，但系对各种食法都开始有研究。后嚟有咗钱啦，就忙住生意，对食咧反而就唔系咁讲究啦。而家一次生死经历之后，坐落嚟安安心心啊，好好味咁食翻一餐，实在系人生嘅一大乐事。等到我哋饮饱食足之后咧，已经系晏昼嘅五点几钟啦。我翻到屋企先发现，由于可能系尸毒嘅原因，我身上竟然出现咗一啲青斑，睇起上嚟好可怕。原本呢，我话计划今日去深圳嘅古玩市场嗰度踩踩点，探听一下销路。但系咁样一睇而家嘅情况，可能真系要去一次医院啦。见到嗰个医生都讲唔出一个所以然，可能估计佢啊真系从来未见过咩尸毒，以为系啲咩皮肤病，开咗啲药。我晚黑一查，嗰啲咁嘅斑痕啊，反而扩散得更加厉害。我以前向嚟都系临危不乱嘅，但系而家一睇，心里边都有啲发毛啦，不由得就谂翻起嗰个老坑，心谂佢既然睇得出我中咗尸毒，估计佢一定有治疗嘅办法嘅。咁睇嚟，听日我真系要去见一见佢啦。第二日，我同阿豆腐一早起身刷牙、梳洗一番，喺楼下嗰个包店里边点咗三份嘅包，加个皮蛋瘦肉粥食个饱，就打车去咗约定嘅地址。纸条上边写住系深南东路新秀路古玩城207号登峰楼。阿豆腐啊讲，古玩城呢个地方我未去过，你熟唔熟啊？由于阿爷以前挖蘑菇咧，经常都会带一啲墓里边挖出嚟嘅嘢。呢啲嘢行话就叫做名器，呢、这个名字同个名字嘅音啊差唔多，亦都系代表喺死人手里边抢过嚟嘅嘢。因此咧，我细个见到嘅名器啊比较多，对啲古玩亦都有啲上心。后来事业有成嘅时候，得闲咧都会去啲古玩城度行一行，对嗰边讲熟唔熟，但系亦都可以摸清里边几条嘅主要干道。提起古玩城，好多人都会谂起搬家园啊，或者琉璃厂咁嘅地方。再唔系咧，就系、是、安西洛阳嘅几个著名嘅古玩街。但系可能好少人谂到，而家被称为文化沙漠嘅深圳，亦都有一座全国规模最大、档次最高嘅民营古玩城。深圳呢个地方啊，好特别。佢嘅前身系一个普通嘅小渔村，因此由于历史嘅沉淀唔系好浓厚，而呢个地方嘅人最大嘅特点就系有钱。有咗钱就做乜呢？当然就系发展文化，充充面子啦。所以最大嘅古玩城就喺重金之下修建成功。呢度里边嘅嘢精杂而且正。一入去，全部都是古色古香、装饰高雅的古玩城。如果你袋里面没有几个钱，真是不好意思入那个门。而这两年亦都渐渐成为了景点，摆地摊的、卖仿古纪念品的亦都多起上来，其中还有茶楼啊、戏台啊，亦都很多。行入去就真是忘记了今夕是何年咯。不过当然这个地方也有很多差人，而且都是便衣的，不似得潘家园琉璃厂那样。那边是历史久远，在暗地里面倒卖的名气也都很厉害。我虽然没有正经去过那边，不过潘家园名气大，玩古玩的人都没人不知道，听了也都听到熟了。不过呢，深圳这个古玩城呢很严的，估计想要喺度出手，亦都有啲难度。 谂起嗰条老嘢，只不过都系一个挖蘑菇嘅人，竟然仲会敢喺呢度古玩城入边浪荡，哇！喺佢个胆都真系几大嘅噃。一般嚟讲，咁样嘅人，一系就唔知道乜嘢系死活，一咪呢个后台硬。咁我觉得呢个老嘢应该属于后台硬嗰只。我啊将呢啲谂法门路咧，简单咁同豆腐讲咗一下，用咗一啲暗语，讲下讲下就去到咗地方啦。今日系星期六，呢、这个地方嘅人好多。入咗仿古牌坊嘅大门之后，里边人来人往，络绎不断。当中人潮里边仲有好多其他国家嚟嘅外国人，时不时仲听到啲鬼佬夹住唔咸唔淡嘅中文喺度沟通住。呢个地点上边所写嘅登峰楼，我未听过。古玩城好大，占地15万平方米。我哋沿住一啲摆地摊嘅地摊佬一路咁问过去，先揾到咗登峰楼嘅位置，系一座古色古香、貌似茶楼咁嘅建筑。嚟到咗门口，两边系两条圆形嘅门柱，上边刻住一个牌匾。上联写住雪峰一点神木翼，下联系冰泉三分石中香，横批登峰造极。阿豆腐睇完之后都蚀咗一声讲：喂，呢、这个咁嘅对联你有冇睇明啊？系咩意思啊？呢、这个楼里面取名好似真系太嚣张啊！我真系想拆鬼咗佢个牌匾。我话你咁啊，真系有所不知啦。呢、这个系一啲关于茶嘅来源嘅讲法。相传神农氏呢就尝遍咗百草，行过咗千山万水，喺一个雪峰上边发现咗第一棵嘅茶树，所以就叫为神木。至于呢个石中香呢，据说系康熙爷啊，中意饮茶，微服私访嘅时候，曾经就去过一个老农家，饮咗一口老农嘅粗茶，即刻大惊讲：哇！你咁普通嘅茶叶，点解能够泡出咁美味嘅滋味嘅？嗰、那个老农话：唔系我嘅茶好，系我啲水好啊！我山后边有一块奇石。石里边有好多密密麻麻嘅窿，有啲啊好似头发丝咁细嘅啫，日日夜夜咧都滴出个泉水，呢、这个泉水用嚟泡茶，哇，真系余香缭绕，3日都散唔去啊！呢、这个就系神木石泉嘅手法，呢两样嘢加埋一齐。岂不提将呢啲茶做到登峰造极咩？豆腐一听个恍然大悟，讲： 哈哈，你咁嘅衰仔，点会知道咁多啲杂七杂八嘅知识嘅？你啊，唔好黑我唔识，乱咁作啲嘢出嚟啊！ 我听咗佢讲：哈，你能同我比？你啊上美术大学，日日啊知道画裸模。现代科学研究证明啊，一个人如果沉迷美食，记忆力就会减退，智力下降。我仲未讲完，门口就一个迎接客人嘅服务员微微一笑，躬身咁同我讲： 我谂呢位一定系陈爷啦，我哋嘅掌柜已经恭候多时啦，请入嚟啦。 讲完就做咗个请嘅手势，我心里边打咗个突。心谂佢点解会识我呢？唔通嗰条老嘢系呢一间茶楼嘅老板？咁样讲嚟，呢个档次真系的确够高喎。